咁法又点啊？咁法咧就话法觉悟咗呢种个性咧，呢种心心咧，系知道一切咧都系妄嘅。呢、这个妄咧，并不是离开呢个妄咧，然后有生心，就响呢个妄里边有生心。嗱，我问你，我呢个身体系真噶，抑或假噶？假嘅妄系咪？咁我有冇真心咧？有冇法性咧？有。咁我法性响边度啊？响嗰度，响嗰度，响呢度。妄里边就有真心，真心里边就有法性。妄不离真，真不离妄。哦，所以你将呢个妄想执着取消咗，真心就显现。所以法呢是觉悟了呢妄呢没有真实的东西的，都是真的、啊、所以富流罗话，如果这个妙觉本妙觉明，以而内心不增不减，这几句说话呢就是富流罗明白了佛前面所讲的真心是在迈而不减，在悟而不增。既然说我们众生的真心和佛的真心一样一样的了、啊、那无众佛生，生何大地之有为相。既然我的真心和佛的真心一样的，但我会突然间一念不觉就生心世境界为现象落粗啊，就成了这个世界众生业果相作啦。法的心呢，法已经是觉悟了，而来今得妙空明觉，生何大地有为杂流，何当佛生。我可能、啊、有这个真心，我可能忽然发生这个生何大地之有为相，法亦有这个真心，法几时才做众生啊？啊，这个问啊，问得很特别，但是呢是代表我们众生的慧义，我们会慧义的、哦啊、两样东西你又有我又有、啊、我会突然间变成众生，那你会不会变成众生才行、啊、那你就说法会不会变成众生啊？会不会？会会抑或不会？会就点头，不会就你会不会啊？唉，嗱，所以富流罗就代表你呢班人啦。啊，富流罗代表你，因为你都谂住会咯。嗱，我前几晚我已经讲过啦。嗱，如果我攞那扎沙咧，金矿里边那扎金矿里边嘅沙出嚟咧，呢、这个沙里边咧系有乜嘢？有金质嘅，系咪？沙呢就等于烦恼，金呢就等于法性，法性响个烦恼遮盖住，就是众生咯。但是我哋如果屠沙见金呢，我哋将啲沙石含量取消咗，锻炼过呢啲沙变成嚿真金嘅时候呢，呢嚿真金会唔会再变成沙金沙啊？唔会噶嘛，你又话会？是不是？咁所以富流罗问得好得意，但富流罗就知道你哋系咁样，所以佢就代表你哋问啦。哦，咁就佢话啊，我个性同你法嘅性，我真心同你法真心一样一样。咁我哋众生嘅心会突然产生生意，一念不觉生三世，境界为现象落粗，有生何大地之有为相产生。咁法你而家已经有呢个真心啦，你几时先做众生啊？咁佢提出呢个问题。咁呢个问题系咩意思咧？原来咧我哋有两种德，一种系智德，一个系恬德。吓、啊，智就系智慧，智慧就代表呢个本觉啊，本觉明妙啊，性觉明妙，本觉妙明啊，代表呢、这、一个啊真心。第二，如果我哋咧系未锻炼咧有烦恼咧，咁我哋只系有智德而冇恬德，你明唔明啊？ 法呢就经过三谛阿僧祇劫修行嘛，我哋修行嚟做乜嘢啫？修行哦，修三谛阿僧祇劫修行，修完之后就百劫众生好，众生好之后呢又成佛，成完佛又变众生，修嚟做咩？冇价值嘛，系咪？成咗佛之后，永远一成就永成，唔会再做众生啦。我哋套咗沙之后，就见咗真金，呢件真金就可以俾我哋作用，做金戒指又得，做金链又得，做装饰品又得，做日用品都得，俾我哋有用噶嘛。咁即系话我哋法咧，去套晒啲烦恼沙石啦。修行嘛，修行填了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慢慢填着，得到这个真心恢复，有一个填得、哦、所以法的发生呢是离教的清净发生，离开这些烦恼教位的清净发生。我们的生呢，我们的发生是理性的清净发生，是自性的清净发生，但我们就是在前的，在烦恼里面的清净发生。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考你们明不明白，你们就答错了、啊、我们众生的发生，发生是有两种，一种是在前的，前是什么？烦恼前着，即是在前的自性清净，本性是清净，不过被一些布冚住冚住，俾啲烦恼遮住，咁啊在前咯，本性系清净噶。啊，但系咧法咧就唔系法咧，离教啦，在咗教位，即系离咗啲沙石，离咗啲烦恼，断得有呢个断得，所以法嘅发生系出前嘅，超出呢个前，超出呢个烦恼嘅，离咗教位嘅清净发生，就永远就唔会再污糟，即系等于呢嚿金啊。佢冇咗沙石，你再放喺边都，你藏喺地下都好，佢都唔会再有沙嘅，系嘛？你拎出嚟，佢就自自然系一个金戒指啦，吓、啊，佢唔会话有啲沙嵌落个金戒指嗰度啊，会唔会啊？唔会噶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富流罗呢个问题咧，代表你哋哦。咁《楞严问句》里边话呢一个问题咧系有两种迷，第一种迷迷咗修德。众生只是具有这个性的功能，但是没有这个修德，所以呢就会迷增起妄的事，等于什么？等于个金在个矿里面同埋沙石才不是一切。法呢就有修德，经过修行了，所以呢他返妄归真之后呢、啊、恢复了这个 真心呢，就等于金已经出了矿了，是没有了沙石了。哦、所以呢这个问法呢就是迷了这个修德。第二点呢是执法实有，认为宇宙跟生活大地一切之法呢都是真实的、啊、不知道迷增起妄，这个妄就是增，离开这个增呢根本就没有妄的存在，离了妄也没有增的存在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空中花，水中热，离开水根本就没有水里面的热，离开热呢就根本水里面没有热影，妄的是一种影子来的，不是真实。我们现在在讲经、啊、你在听明白吗？明啊，好像不明白，又好像明白，实际我们在做妄。所以说什么？烟坐水而道长，大众梦中法事，我们现在做着梦中的法事、哦、醒了什么都没有，醒了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没有东西，你以为成了佛就揽了一堆东西回来，没有，没有东西可以得到，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恢复自己的清净本性、哦、这个呢就是富流罗提出迷了，迷呢佛就要答了，法咧系举出四个譬喻嚟答，哦，法咧都好详细，好有心机嚟答呢个问题。你哋听咗呢四种譬喻咧，就应该会明白噶啦。嗱，法告富流罗，法告富流罗，譬如迷人，依一坠落。或南为北，此迷为佛，因迷而有，因悟而出。富流罗言：二是迷人， 亦不因迷，又不因誤，何以故？迷本無根，還何因迷呢？誤非生迷，還何因誤？呢一科就係法舉呢個譬喻啊，嚟答富流羅提出嘅問題。提出咩問題啊？問法幾時再做眾生啊？咁而家咧，第一科咧就話呢個妄因妄果啊，佢個體咧係本嚟就係真心啊。譬如迷人迷失方向嘅人，譬如邊個？譬如眾生，譬如眾生啊！眾生係點啊？眾生迷憎喜妄，背覺合塵。哦，呢、這個迷人，當個迷人或臨為北嘅時候啊，臨北臨方咧，並不因其迷而轉為北，明唔明啊？嗱，明明呢邊係南，嗰邊係北，嚇、啊？佢迷失咗方向嘛？佢以為話嗰邊係南，呢邊係北，佢以為啫。方向會唔會話佢話就隨佢轉轉過嚟啊？唔會，明唔明啊？即係譬如我哋真心，你迷啫，真心冇喐到啊。嗱，呢個譬如譬如得好好嚇，咁啊。譬如众生咧迷憎喜妄嘅时候咧，啊呢、这个真心嘅本体咧，其实唔会话因呢个迷而变成妄。你迷啫，即系或南为北，呢边系南，嗰边系北。你话嗰边系南，嗰边北，你话啫，方向冇转到。啊，即系话我哋迷失咗真心咧，啊我认迷为真吓、啊，认呢个妄为真，但系真心冇变到妄，真心系一样嘅。哦，咁法咧就提出问题，问富流罗啦，反问富流罗，此迷为佛因迷有因悟而出。哦，法反问富流罗，迷系因乜嘢而有？哦，富流罗答啦，喂，呢、这个迷失方向嘅人啊，其实佢嘅迷咧，亦唔系因迷，亦唔系因悟。啊，同时富流罗自己解释啦。佢話賣咧，本嚟就冇根嘅，啊點會話因賣啫？有根然後生長得出嘢出嚟啊嘛，啊賣根本冇根，點會係作為因而生出呢個賣咧？咁係誤非生賣，一個誤一個賣係唔係同類嘅嘢？唔係同類嘅嘢點可以相生咧？咁所以混合生啊，富流羅啊呢個答咧係答得好清楚喎，但係佢唔知道佢就係呢種人，係嘛？若果话嗱呢个迷系因呢个迷而生嘅，未迷之前啊就应该有个迷，即系等于呢个仔因为爸爸生嘅，啊未生嗰个仔之前应该有个爸爸喺度，系咪？咁未生呢个迷之前系咪有爸有个迷咧？冇，佢就系而家在事实上嚟讲，正当你迷嘅时候啊。求呢个迷嘅形状都不可得啊，何况未迷之前呢？所以呢知道本嚟就系冇呢个迷，所以话迷本无根吓、啊。既然迷系冇根啊，点可以生长出呢个迷出嚟呢？咁悟同迷迷两个系敌体相对嘅，觉悟就唔会迷失，迷失就唔会觉悟。是两个没办法互相是相生的、哦、所以呢、啊、这里呢是等于什么、啊、等于明的时候就没有暗，暗的时候就没有明、啊、觉悟的时候就不会再迷，迷的时候就不会觉悟、哦、这个是相反敌底相对，没有可能是由这个悟而去生出这个迷的、哦咁啊，既然个迷，既然唔系因迷而有，亦唔系因悟而出，咁咪迷就譬如乜嘢咧？咁迷系譬如无明，悟又觉悟，譬如本觉啊。无明之前啊，本嚟就冇无明，哦，本嚟就系冇无明，点可以话无明系因无明而有咧？本觉咧系属于呢个真心，无明系属于妄想， 无名有生灭的，本国是没有生灭的，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妄，是没有可能相生的。虽然是说从真起妄，不过是妄是依这个真体而起，而不是真体能够生出这个妄。所以呢，譬如什么？譬如这个影是依这个镜而现出你这个影，但是不是镜中生出你的影出来。能生的之相呢都是假的，为什么？是影子来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个妄是假的，不是生的。总之呢，是说这个妄是没有因的，既然没有因呢，根本就没有生咯。咁此迷无本啊，发现吓、发话彼之迷人啊，正在迷事啊，忽有误人咧，只是令误。复流罗依意云何？此人众迷啊，依此罪乐更生迷否？忽也世尊，复流罗。十方以内亦复二善，这里就答富流罗的问题了。佛几时再变为迷呢？佛就是这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咁这个迷呢，根本就不是因迷而有，也不是因悟而有，根本就是虚妄的，没有真实的，没有真实的。咁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迷啊，刚刚在这里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呢，忽然间有个觉悟的人告诉你，喂，你想去东边啊，你想去南边啊，你应该向这边走，不应该向那边走。有人指点了他，哦，我明白了。那这个迷失方向的人会不会再向那边走呢？不会了，他明白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呢，富流罗呢就答了，发问他，他说这个迷人，人家话了给他听，他知道之后会不会在这里再迷下去啊？富流罗说忽也世尊，忽也世尊，他说不会啦。佛话富流罗，十方而来亦复二时，这个呢，譬如法为众生的时候，法为众生的时候，本来是没有这个迷性可得，不过呢，好似迷事的妄觉咁样啊，等于迷失路的人呢，正在迷的时候呢，亦冇呢个迷呢一样嘢可得，不过好似系迷失咗呢个觉悟，或临妄迷失咗个呢个方向，系产生一个妄觉，妄觉觉得呢系临变就系不变。只是一种妄想感觉到啫。假使跟意着智慧的人指示呢，能够起这个观智观察，起这个此觉智去修这个一心三观，这样呢就觉得这个无明呢是妄有，不是真实的，心中的无明呢忽然间就消除，这个妄呢，妄想就会消灭了。所以古德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不怕你打妄想，只要你觉悟。所以呢，有些人时时说，法师啊，我未念佛之前，我没有那么多妄想的。等我念阿弥陀佛呢，我就妄想纷飞了。好像阿弥陀佛给一些妄想给他一样。咁其实咧就系你唔念佛嘅时候，妄想仲多，你唔知啊！你一念佛咧，呢个觉智起啦，有呢个智慧一照咧，就知道自己响度打妄想。一知咧又点啊？停止佢啊！不怕念起，只怕觉智。所以咧，我哋有呢一个觉咧，觉想生智。我哋有呢就知道自己系打妄想咧，这个已经系觉悟。这个觉悟咧，智慧就会产生啦。所以《梵网经》里边话，无量见薄啊，求心啊，故解脱啊。你自己觉得，唉，我做人做得真系苦啦，好烦恼啊，重重烦恼呢样头头掂字黑嘅，样样都唔如意嘅，点啊咁放下。 一放下乜事都冇。求心就是在心里面做功夫，不是靠人，不是向人啊，你怎样教我呢，你怎样教我呢，就是我这次在第六讲经都很多人法师啊，你教一下我啦，我这样这样想啊，这样这样想，我说你不想就教了你了。唯一自教的方法就是不要打妄想啊。咁啦，咁啊，无量见薄啊，求心故解脱；无量妙行啊，求心就成菩提；无量功德咧，以求心为本，所以一切为心。哦，一切为心。嗱，你已经知道前几文所讲系由呢个心而为心而成呢个世界啊嘛。咁你想成法咧，又可以为心吓，由呢个心向心中去追求。咁帝圣心地观经里边咧，系有话佢系欲果能够观心啊，知道呢个真心嘅体性系空嘅，咁你呢个烦恼嘅惑同埋呢个障碍咧就唔会生，唔会产生呢个烦恼障碍咧就会得到解脱咁。因此六祖大师话：一灯能照千年暗，一字能灭万年疑。一眼灯，你呢一间屋好耐好耐唔点灯，佢就好黑暗。但系你一点灯咧，千年暗都消除。哦，一个智慧咧，能够消灭种种嘅烦恼，能够消灭种种嘅疑痴吓。仲有啊，海老法师有一个譬喻啊，讲得好好啊。佢话呢个心咧，真心咧就等于警察。妄心呢就等于贼啊，咁但系呢呢个警察呢又系贼，贼又系警察啊，你唔做贼嘅时候就做警察，做警察嘅时候就唔可以做贼，咁即系你唔打妄想嘅时候你就系真心，你系真心嘅时候呢你就就变成法，你系打妄想嘅时候就变成众生，变成众生就等于做贼，变成法咧就等于做警察。咁你警察咧就爱嚟捉贼嘅，咁你真心咧就要嚟降伏烦恼嘅，降落妄想嘅。哦，咁所以咧，同时一个人你做得佛就唔会再做众生，做众生咧你就唔系佛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最紧要咧系降伏妄想。点样降伏妄想啊？以一念止众念。以正念止邪念，哦，念法是正念，就止了你其他邪念，一心念法一个念就可以止你很多妄想的妄念。哦，那这里呢法呢是答这个富流罗呢，他说这个迷呢是没有本的，性是不竟空的，色例呢是没有迷，似有迷觉，即是说法昔日做众生的时候本来是没有迷的，不过做众生好像有迷啫，但是觉悟了之后呢就成佛了，成佛都不是有个真实的觉揸字在个手的，是好像有啫。当你觉迷的时候呢这个迷就灭了，那觉呢就不会生迷的。那这里呢就显现呢这个迷和迷觉觉不生慧，就是用这个分正慧讲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这部经有五十五慧，记得吗？啊，由光慧地，由三前渐次四加行，三渐次你知道是什么啦，四清明净明慧要行，三渐次四加行，然后呢观行，光慧地是观行，共行呢就相似，相似就分正，分正就究竟，相似慧呢仲是会迷觉了之后再生迷，觉悟了你今天觉悟了你第日仲会迷的，你今天学法第日呢可能去主啊打救我，有的，我很多徒弟都会这样的，好多佢信唔够深入咧，唔明白法嘅道理咧，俾环境一剪咧，俾物质一引诱咧，佢又会迷，又会生迷啦。 國不生民、哦、就是指這個奉正位，不是指這個共行為相似位、哦、共行為相似位呢是能保不復再迷，必須要研究初字破無明正發生，正一份發生而斷一份無明，這個時候呢不會再迷了、哦、既然是研究初字已經不會再迷，法又怎會再迷呢？是不是法已經是由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覺再變成究竟講物，所以呢法不會再迷的了、哦、那這裡是答富流羅的法幾時再迷啊？這個是以或南為北迷誤來解釋、啊，又法呢跟住呢又用第二个譬喻啦，亦如艺人见空中花，艺病药材空花医，花医空灭，忽有异人啊，依彼空花所灭空地，待花更生，以公是人为义为慧啊。呢第二个譬喻啊，话譬如眼中有毛病嘅人，艺就系眼中有毛病嘅人。眼中有毛病的人呢，他看见空中呢、很多花、啊、有一段时间呢、啊、我好像最近是好一点，有一段时间呢我望出去呢就很多黑点在眼前， 老人家有没有、啊、有些黑点、啊、那实际上这空中是不是有黑点呢？没有，是你眼有病而已，艺眼见空花、啊、那呢见空花，咁如果我而家嗱，好似我而家咧个眼咧冇喎，我见唔到喎，我空花灭啦，空中冇花，哦，咁啊，法话咧不等啊，你嘅眼唔等到你嘅眼好咗，空中冇花，就系、是、你眼有毛病嘅事，睇住呢啲空中有黑点。但是这些黑点不是真实的，空中是没有的，根本是没有，是你看到的、哦、那你说那就已经没有黑点的时候呢，眼好了嘛，没有黑点，你就坐着等空中啊，你几时还有黑点出现啊？你说这个人蠢啊，也说是有智慧呢？你们说了艾眼就等于一切众生，艾眼等于一切众生，哦，艾就是一种毛病，毛病就等于无明烦恼，有眼有毛病的人等于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有无明的烦恼，空呢就等于第一二空，是这个法性、啊、空花呢等于三种相作，前面所讲的烦恼产生这个世界相作、众生相作、业果相作、啊，艾眼如果除了呢空中的花就灭了，等于虔教三乘的圣人呢断了烦恼，就证得这个真谛来、啊、发现有个蠢的人、啊、是谁？就是满慈同埋我们咯、啊、富流罗同埋我们众生咯、啊、这个很蠢的人、啊、依彼空花所灭空地、啊、待花更生，就譬如富流罗说、啊、二来今得妙个空明，妙空明个生何大地，有为杂流，何当佛生？众、哦、生呢是因这个无名障蔽的烦恼，一念不觉剪这本有的智光为能见分的妄见、哦、所以就在这个第一二空，即是在八净色阿赖耶识里面又产生这个妄见能见分，世界众生同埋业果相作，就系所见凡。哦，若果除咗无明妄想之外咧，当然冇世界众生可得啦。即系话啊，有无明妄见嘅时候，生心世界啊，亦系假嘅。啊，不过就系因为妄想而有。依第一二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三种相作的，等于艺眼见空花的时候，刚刚在那里看空花，空中有花的时候，空中根本就没有花， 唔需要等到你个咩硬脆咗之后个咽喉冇花嘅，空中嘅花冇生动，亦冇灭度。啊，呢个譬喻咧系几好嘅吓。